天堂，不在远方，回头原来在心上。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依恋坐在我旁边，厚厚的想念随月光蔓延，依恋跟在你身边，笑脸吻你的唇边。如果爱是座秋千，你就是我的原点。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英琦。有人说成年人之间的爱情最大的差别是察言观色，不再用想象去替代现实，也有很多的潜台词，比如那好吧，不打扰你了，其实说的是放下你手上的事儿，现在就来哄我。还有呢，就是我的身上又长肉了，其实呢潜台词是快点来夸我漂亮，不然你就死定了。而关于成人之间的潜台词，你还有什么要分享的吗？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打开聊天窗口来跟我互动吧。 山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败，静静的等待是否能有人采摘，我就像那花一样在等它到来，拍拍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安排，摇摇摆摆的花呀，它也需要你的抚慰，别让它在等待中老去枯萎。我想问问他知道吗我的心怀，不要让我在不安中试探徘徊，我要为你改变多少才能让你留下来，我在希望中焦急等待你就没有看出来，摇摇摆摆的花呀，它也需要你的抚慰，别让它在等待中老去枯萎。 心在飞走。

周华健的歌总能轻易刺到内心的深处，而这首《风雨无阻》也唱出了众人的心声与爱人的青春美好年华。来，一起进入下一首歌。

并不美，我们若虚伪，你让我的好变成你酒醉。花美并不美，等你爱了谁，我的完美也只是完美。 享受人生而不沉溺，看透人生而不消极，不管世风如何浮躁，都尽量保持一份高雅、恬静和淡然。经典九六九，我是英奇。如果我们用如此的心态审视我们所处的世界，将会发现世界充满美好、光明，即使人生愁苦，也会呈现新的色彩。

九六九，快乐多一点， 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我闺蜜的儿子呢，数学成绩非常的差。我闺蜜看到她儿子非常喜欢吃零食，就想出了一个教育方法。 嗯， 在她儿子的零食上面呢，贴上各种数学题，做出来才准吃。我跟闺蜜说，你也太机智了，效果肯定不错吧？功夫熊猫的功夫都是这样练出来的。我闺蜜说，我儿子把零食给戒了。 不是吧？ 我是龙叶，龙马精神的龙，夜晚的夜。想跟我有更多的互动，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加入九六九粉丝群，我在那里等你哦。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林奇。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工程研制队伍在全面落实故障改进措施的基础上，正在开展遥三火箭研制生产，计划于2018年底择机发射。全国大部分地区无明显降水天气，即日到19号，京津冀中南部大气扩散条件逐渐转差。意大利麻疹疫情再度扩大，麻疹疫情不仅对儿童造成极大威胁，成年人的传染率也在不断提高，卫生部呼吁加强预防。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连同英国和法国对叙利亚展开空袭，许多国际航空公司已调整航线，避开叙利亚空域。位于北京植物园科普馆西侧的郁金香展区进入最佳观赏期，在这里131个品种的40万株郁金香陆续开放。北京市积分落户在线申报系统正式开放，用人单位和申请人可以通过市人力社保局积分落户服务专栏阅读申报手册，申报将持续到6月14号。日前，中国网剧《白夜追凶》的海外发行权曾被推出过《纸牌屋》等精品剧集的国际主流视频网站网飞买下，这也是中国首部在海外大范围播出的网络剧集。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醒不来的梦，弧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刺激剩下疲乏的痛，在无动于衷。从背后抱你的时候，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说来实在嘲讽，我不太懂，偏渴望你懂。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过度使用无恙不同，烂熟透红，空洞了的瞳孔，终于掏空，终于有始无终，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骗来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握在手中旋律是与之风又落空。红是朱砂痣烙印心口，红是万字血般平庸，世间美化那仅有的激动，也磨平激动。从背后抱你的时候，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说来实在嘲讽，我不太懂，偏渴望你懂。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过度使用不痒不痛，烂熟透红，空洞了的瞳孔，终于掏空，终于有始无终，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

苍然的 经典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我相信每个人的朋友圈里都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是一群标题党重度患者，比如他们会一言不合的发鸡汤。真正成功的人生不在于成就的大小，而在于你是否努力的实现自我。然后呢，你拉到最后发现他在推销产品，还有在一个小时之内发 N 多小视频的朋友，还有负能量爆棚的话等等。今天呢，就和大家来聊一聊朋友圈里的哪一类人你最忍受不了呢？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打开聊天窗口来跟我互动吧。承诺送给了对方，当我眼

笑在风起雨后，无人来修。如果爱告诉我走下去，我会拼到爱尽头。心若在灿烂中死去，爱会在灰烬里重生。难忘缠绵细雨，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暗香这首歌呢，是电视剧《金粉世家》的主题曲，沙宝亮以忧郁的气质、独特嗓音演绎了这首歌曲。这部剧给我们太多的回忆，冷清秋和金燕西的爱情悲欢，最后那一片白茫茫干净。人这一生总是免不了辜负，谁又会一直在原地等我们悔悟呢？人生太长也太短，愿我们早日懂得珍惜二字。